家花炮满山飞烟，香水透露你的香味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勾引月圆，梦之眠我飘过什么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，闹心太野，那些最像一只蛇，身边的刺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快来的间谍，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。

深的爱恋，却逃不过时间。相爱多年，其实依然遥远。With tears in my eyes, I say goodbye.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？ 笑容却看不清，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？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想逃避 ，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？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。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 ，Baby， 你就是我的。 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？

在乞求王子中与和他相拥，所有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，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厮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

Ready, let's go. Here we go. Roll it, spin around, turn it upside down. 词的方法